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29集。夏侯恋步入雨中，双手紧握横波，黑色麻衣在行走间抖动。他缓缓调节着呼吸，一步一呼，一步一吸，脚步越来越快，呼吸也随之加快。淅淅雨声中，他能听见自己沉重的喘息。走到第五步的时候，吐息调节到最完美的状态。一瞬之间，他突然发动，冲着萧瑟的羽幕扑向黑衣的僧侣。两袖向后延展翻飞，像在雨中颤抖的黑色暗蝶。铮，金铁相击的清丽脆响，世心紧紧举起那根破旧的铜烟杆，竟止住了横波狠绝的一击。世心轻轻摇头，烟杆按下横波刀刃的同时，划过夏侯恋的右手腕，打在夏侯恋的肩颈穴上，肩膀像被毒蜂蛰了一下，痛麻的感觉从那一点开始蔓延整只臂膀。他差点握不住横波，他极力握紧横波，却来不及挥出下一刀。世心反握烟杆，一拳击中他的面庞。天旋地转，他栽倒在地，尝到血和土的腥味。冰凉的雨滴打在脸上，身体从里到外的发寒。他竟然没有在世心的手下走过一招，可他用的仅仅是一杆破烟斗。世心依然站在原地，怜悯地看着夏侯恋。 小恋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差距。你忘记了迟燕的刀术是我教的，你忘记了即使是你的母亲也胜不过我的不生莲。虽然我的右手受了伤，但对付你仍是绰绰有余，因为你的刀术实在太差。 闭嘴！ 夏侯恋爬起来，抹干净脸上的血和水，他再次冲锋，雨水在他脚下溅射出去，泥点沾湿鞋袜，他的双眸闪烁着凶猛的狠意，凭着一腔向死而生的孤勇斩向世心。横波在他手中不停翻转，刀光几乎笼罩了他们全身，铮铮的声音不断响起，像刚劲的琴弦不断被拨动。那不仅是两股强劲的力量凶猛的对撞，更是夏侯恋的每一击都被世心封住。漫天的雨伴着漫天的落叶，他们在纷纷夜雨中激烈的交锋。夏侯恋以迅速的连击斩向世心，世心在格挡的同时后退。他们很快绕了庭院整整一圈，但夏侯恋连世心的衣角都没有碰到。他反应过来，这样迅猛的连击已经几乎拼尽他的全力，而世心却不紧不慢，如闲庭漫步。在第二圈的开头，当一枚枯黄的黄叶划过二人中间之时，夏侯恋的刀刃展开了那枚落叶。与此同时，破风之声迎面而至，他看见烟锅穿过两半落叶的缝隙，然而他的头颅被重重一敲，像一个大钟在脑海中被撞响，视线一片模糊。他的头发着晕，钟声不停在耳边回响，沉重又缓慢，他觉得他的心跳似乎也变慢了。他跪在地上前扑，冰凉的落叶粘着他的脸颊，冷，沁骨的冷。 你的刀术一直都很差劲。 世心叹气， 夏侯佩太纵着你，别人练刀的年纪，你却在爬树、掏鸟巢、烧我的神寺。 我费尽心思甚至杀了夏侯佩，想要让你变强。你的确变强了，可还远远不够。 夏侯炼咳出一口血来，撑着地面再次爬起来，他的额头流着血，脸上沾着灰黑的土屑，像一个灰头土脸的丧家之犬。 滚你丫的蛋！ 他啐出一口血痰，吼道： 再来！ 第三次冲锋，夏侯炼合身扑向世新，两个人的身形粘滞在一起，一样的黑色，一样的瘦条，像两道墨迹冲合在一起。夏侯炼拼尽全力出刀，燕邪、斩月、蛇步，凛冽的刀光笼罩了他们全身上下，织成一张密网。然而世新的烟锅仿佛是从天而降，从邪肆里如鬼魅一般蓦然出现，狠狠击打在夏侯炼的穴位上，先是大腿、膝盖，然后是胸口肘关节、手腕、脊背，全身上下无一幸免。痛，胸口像压着石头，闷得难受。夏侯炼吐出一口血，嘶吼着斩下一记纵劈。世新的烟锅划过横波的刀刃，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，然后击在夏侯炼的手臂上。横波脱手而出，夏侯炼摔在地上，急促的喘息。 哼，你打不赢我的，还要继续吗？ 世新低头看着他。夏侯炼没有力气说话，他努力伸着手指，够上横波的刀柄。手上已经分不清是泥污还是血迹，黏黏腻腻。他撑着地奋力爬起来，双腿的痛楚蔓延上来，他强忍着一下呻吟都没有发出。一次爬不起来就爬第二次，他试了三次，终于拄着横波站起来。 再来！ 夏侯炼嘶声大吼。于是一次次冲锋，一次次被打倒。他像一个执拗的孩子，一头倔强的牛犊，不知变通，不知投降，不知屈服，被揍了一顿，用牙也要咬回去。他第26次被打倒在地，第26次吃了满嘴肮脏的落叶，咸腥的味道充盈整个大脑，手脚的穴位都被世新的烟斗打过，发着软发着麻，像无数只小虫在血脉里钻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他咬着牙含着泪，第26次站起来，拖着横波跌跌绊绊地朝世新走过去。茄蓝刀，斩月，月光汹涌如潮，排山倒海一般涌向世新。世新面不改色，直至那如山一般沉重、如月一般孤冷的刀势近至眼前之时，才抽出烟斗，打在夏侯炼的小肘上。横波哐当一声落地，世新挥拳，夏侯炼面门重拳，鼻血喷溅，整个身体后仰倒在雨中，全身像破碎了一般疼痛。似乎只要翻个身，骨骼都会吱吱嘎嘎地响起来。 你太弱了，夏侯炼。 世新眼里有深重的失望。 我原以为你是茄蓝的希望，却没想到你只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孩子。放弃吧，罢了，是我高估了你啊。 夏侯炼呵呵喘着粗气，他的右眼肿了，一半脸颊冲着血，满脸青青紫紫，像一个猪头。他摇摇欲坠地站起来，努力抬着头，恶狠狠地望着世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